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举药，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原产于日本、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在中国西南地区栽种亦都有多年的历史，自古就是中国的药草之一。食用举药有什么益处呢？岑日飞同嘉宾柯志谦、陈柏南一起倾下举药。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哇，呢样好味喎，呢样又想食。 榴莲，识得养生咧，就要学懂慢食同选择优质食材。本地农夫用心种植蔬菜，同渔夫好有心机养殖鱼类，都好值得支持噶。 桂林，你讲得啱，咁你一定有听住《开心日报》好介绍啦。 梗有啦，星期二有本地渔农 fact check 解开蔬菜鱼类嘅迷思。 星期三有本地渔农逐个粥，农民渔民用心故事有得听。 大家仲可以登上www.farmfesthk.com 浏览更多资料噶。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叫做举药。咁喺直播室度咧，就有香港食品协会前会长陈柏南 Albert 系我同学。Albert 咧就研究举药咧，据佢讲咧已经有十几年啦。 有噶。 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晚呢个嘉宾就非佢莫属。咁啊，另一位咧就系广东广西嘅常客。营养学家柯志谦教授在电话上。柯教授 你好， 大家好。柯教授，给你先打个桩先。啊，什么叫举药？我的听众都问我字怎么读啊，这样都怀疑。啊，那举字很特别是吧？ 第一，这个是很多女士喜欢素食，这个是理想的原料来的。 是减肥。 但是有一样嘢咧，要特别提醒大家嘅，绝对唔可以生食，一定要加工。 哦，毒药嚟噶，如果生食， 生食有毒噶。 啊，系，咁啊，Albert， 如果食生食咗，有冇解毒嘅方法啦？据讲有喎。 就照我所理解咧。其實舉藥很少人拿來生食的，是沒有的，因為舉藥本身就是一個類似芋頭的物質，這樣它在出了土之後，如果你是沒有適當的純化它的時候，你是吃不到的，它結的， 是 非常結，是沒有人吃的，所以那些人呢，其實在中國呢已經有成幾千年的食用的歷史了，就這個日本也都是。 是 這樣吃的時候呢，他們是將那個舉藥本身呢，他們將它拿來磨碎它。 是 磨碎它的時候呢，就用那個所謂就是說 梳打啊嗰啲咧， 石灰 洗洗佢。咁同埋咧，洗完佢之後咧，因為個梳打咧鹼性咧，就能夠令到佢凝結，咁啊將佢凝結咗之後咧，先食得。 變咗好似粉絲 咁，就冇毒噶啦。 不過咧，我聽講咧，萬一唔係特登去山食佢，萬一係唔覺意食錯咗舉藥山嘅舉藥咧，其實都有個解毒方法。據講民間講啊，係飲啲醋加啲薑汁，咁啊攞攞口。據講就喺依個民間傳說啦，唔知係咪得，最好就唔好生食啊。 係。 不過咧，我就想問兩位啊，中國唔係叫舉藥嘅，中國而家通常個名稱叫魔芋係嘛？ 冇錯。 啊， 好多有好多地方都叫做魔芋。 魔芋啊，咁就舉藥咧，有人話喂係咪日本名嚟㗎？因為日本人咧食嘅嗱，我食到一懵日本菜咧，一定有舉藥嘅，唔知阿 Albert 有冇食嘅？柯教授冇食，叫做關東煮啊！關東煮一定有舉藥嘅。 係，點樣講咧？咁樣舉藥唔係日本名，係中國名嚟嘅。 係嚇，晉朝聽講晉朝已經 好耐，即係其實中國當我哋有呢個咁嘅植物嘅時候咧，不嬲都叫做舉藥。 哦， 去到明朝李時珍嘅時候咧。他寫的《本草綱目》他都是叫舉藥，還有呢是沒有魔芋這個名字 的，魔為清朝 有的，他叫 鬼芋， 鬼芋，但是後來呢傳下呢 清朝， 就不知道為什麼這 幾十年，我相信呢都是那個的，就是說那個的舉藥那個的種植地，就是集中於這個長江的上游啊，雲貴村一帶的地方呢，所以那些人呢是叫它做魔芋，所以就變了呢，就魔芋是變了一個的很通用的一個名稱， 中國通用。 咁而咧，日本咧就每日嘅跟翻中國嗰個原來個叫法，咁所以咧就日本人咧就仲係叫佢做舉藥。 哦，其實仲有個講法喎，阿 Albert 聽講係秦漢時期啊，即係春秋秦漢時期，佢本來叫做拔嘅喎，即係長途跋涉個拔，嗰個仲早個名。不過咧，我又覺得啊，唔知柯教授同唔同意，魔芋個名其實正過舉藥嘅係嘛？ 我覺得是的，舉藥是沒錯，很斯文，但是因為對很多真正的這些東西呢，就一般來說都是老百姓覺得是很通俗的東西，即是以前上流社會的人不多喜歡吃金勁的，因為平民老百姓吃的 是哦，唔係，我因為我喜歡這個魔芋的名字，就說因為你可以說這種植物啊，是不是好像有些魔法这样 即是 有植物的魔法。 如果看图片很漂亮 的。你说漂亮呢，柯教授，我是醒起英文名有个俗名，就讲到这个舉藥的原来的形状，你大家可以想象到，现在你吃的好像粉丝这样，你不知道原来的植物的英文有个俗名叫做什么，叫做 Elephant Foot Yam。即是大笨象腳 OK， Elephant Foot Yam 基本上是泰國的， 泰國 是啊，因為泰國它因為這個緬甸啊、越南啊、泰國啊，其實都有這類的東西出的，那當地人呢就叫做大笨象芋 但它真的像大笨象腳喔，我看到它形狀 那一塊東西來 說，一塊突出來黑色的 樣子，因為這樣說其實又不是啊，因為佢正式嚟講咧，就係、是一個我哋去想像佢一個芋頭或者似洋葱多啲， 似洋葱。 不過咧就係個即係你類即係個你可以想像佢係個芋頭嚟嘅，不過咧個形狀咧就似洋葱。咁咧呢個咧佢其實係佢嘅坑嚟嘅，即係佢個實體嚟嘅。咁而咧喺嗰個頂嗰度咧。佢就飆嗰啲嘅葉出嚟嘅，咁啊，而啲葉咧一飆出嚟嘅時候咧，就喺嗰個泥土上邊咧就飆出嚟嘅，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地下嘅喺石灰岩下邊嗰個嘅產品嚟嘅，幾粗生下嘅，咁就一公斤重到啦一個，所以都幾大嚿嘅。咁佢飆出嚟嘅時候咧，咁樣就 咁睇落去呢，如果我哋將佢攞出嚟成個擺出嚟嘅時候呢，我哋就好似睇落去呢就似個大笨象腳， 即係似大笨象腳。我見到個圖片話係喎，成隻大笨象腳咁樣嘅，因為我哋而家成隻粉絲扎成粉絲啊，舊舊粉絲，但係佢唔用咗，但係真係原來個原生出嚟個植物真係似大笨象腳，咁我就覺得嚇好正喎，依個大笨象腳。但係佢有個特色啊，阿歐教授講，我就知道呢，佢就叫做水溶性的纤维是什么来的，欧教授？ 没错，它是其实是很幼的纤维来的。这个呢通常逢是多这么幼的这么丰富的纤维在食品加工里面都是作为一个填充料。 哦、 所以呢因为它是很幼的纤维是所谓 fine,digestible fiber， 咁變成咧，有啲人睇電視啊，個口咧都有啲嘢食下嘅，咁所以變成佢係好理想嘅減肥小食嚟嘅。 係，Albert 係咪有好多嘅舉藥糖果都有噶？ 可以做噶，可以攞嚟做糖果。嗱，嗰個纖維咧，或者我同阿柯教授嗰個嘅講法嗰度，我做少少補充啦。咁一般嚟講，我哋所講嘅膳食纖維啦，膳食纖維咧，其實如果以水與個水溶性，以水溶嘅性嚟講咧，係大致上分兩種，一種咧叫粗纖維，即係等於譬如我哋食啲蔬菜咧，一條條嗰啲，即係照唔到嗰啲咧，吐翻出嚟嗰啲 有渣，即係有渣， 有渣係啦。咁嗰啲就叫粗纖維。咁另外一種咧，就喺水果啊，同埋其他好多地方咧，即係其他好多植物嗰個唔同嘅部分咧，佢可以抽提出嚟嘅。咁嗰啲咧就佢哋嗰個分子咧就大好多嘅，分子量又大好多。咁咧我哋係叫而咧佢哋咧就可以咧係溶咗喺水嗰度。咁我哋叫做水溶性纖維。其實水溶性纖維有兩種嘅，一啲咧一樣咧叫大分子。咁大分子咧，我哋另外喺個食品化學嚟講，我哋俾個名咧叫做 hydrochloride 或者叫做親水膠體。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細分子。咁細分子咧亦都係可以溶喺水，不過一啲嚟講咧佢就唔個黏性啊，各方面咧就唔係咁高，而佢咧喺嗰個食咗落個身體嘅時候咧，對嗰個身體個大腸入邊嗰啲益生菌咧係有一個嘅好處，咁咧就攞嚟作為呢個益生元用嘅。咁呢啲咁樣嘅如果講啲大分子嗰啲嘅纖維咧，除咗舉藥係有嘅之外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其實最多咧可以見到咧就係海草或者個海帶。咁海帶咧，譬如我哋過去咧，我哋細個時候咧，我哋阿媽咧就煮嗰啲嘅叫做叫咩？叫阿加噶，即係我哋叫叫燕菜或者大菜糕嗰啲嘢。咁其實嗰啲都係屬於同一類嘅。咁仲有有一啲咧，我哋叫卡拉膠。咁記唔記得我哋早幾十年之前咧，香港咪有一隻嘅所謂叫做死方果啫喱咧？咁嗰啲咧，佢就係卡拉膠做出嚟噶啦。卡拉膠咧，佢係經過即係有一種嘅所謂叫做 potassium， 即係 鈉 鈉咧，佢係喺個鈉嗰度咧，佢就成為一個嘅一個凝固體喺度咧，咁然之後做咗個啫喱狀，咁呢個咧就係攞嚟咧好多時咧就當時嘅人咧就將佢咧係代替咗我哋嗰啲嘅普通嗰啲嘅魚膠粉做出嚟嘅啫喱噶啦，咁所以佢做糖果咧都係用呢個方式。咁佢當然咧，你可以做呢個啫喱型，但如果我哋將嗰個嘅水分咧，去盡可能去將佢去減低佢嘅話咧，能夠即係變咗嗰個實物咧，提高咗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可以做咗個軟糖嘅，咁例如咧有啲我哋叫做 toffee 嗰個叫做橡皮糖啊咁樣，咁佢哋用咧阿拉伯樹膠，阿拉伯樹膠就係其中一種嘅高分子嘅可溶性纖維做出嚟，咁即係話咧呢啲就係做咗呢個糖果嘅 嘅例子啦。 嗱、哦，歐教授，我就知道咧，依種舉藥咧，佢有種與別不同嘅啲植物唔同嘅叫植物膠，即係佢黏性啊，係好特別嘅，係咪？歐教授，依、這個舉藥。 冇錯，冇錯。 佢個黏性啊，係嘛？咁啊，但係頭先阿 Albert 講到話可以攞嚟做益生菌，而家益生菌咁多牌子。有冇一啲產品講明標明係叫舉藥益生菌咧？有冇啊？攞舉藥嚟做宣傳？ 咁樣講嚇，舉藥本身咧，佢就唔會去佢本身咧，佢就對個益生菌咧嗰、那個嘅個幫助就唔會好大，因為佢唔係一個、因為個分子太大，咁所以你去到個大腸嗰度嘅時候咧，嗰、那個嘅佢益生菌去食嘅，因為益生元本身就係益生菌嘅糧食嚟嘅，咁啊食嘅時候咧，佢太大嚿嗰啲啲菌咧就食唔到啊，咁但係咧就食唔到都好啦，但都食到少少，咁所以咧你話佢。佢完全冇益生元嘅用途，亦都係唔啱。佢都有咁嘅作用，不過作用唔大。但係咧，亦都好多研究咧，呢個係好新嘅。過去嗰十幾二十年嘅研究咧，就好多嗰啲嘅外國嘅研究者呢啲學者咧，係將嗰個舉藥膠體咧，係將佢咧係攞去降解佢，揾啲煤嗰度咧係降解佢。咁即係將個大分子將佢斬斬到好細嚿，變咗細分子。咁呢啲細分子咧，咁佢嗰個嘅黏度就唔高噶啦。咁而咧去到個身體嗰度咧，佢就係、是可以。話咧係作為一個益生元嘅用途啦，嚇、就可以養嗰個益生菌嘅。 嗱、我又想問下柯教授，我就據我所知，話舉藥咧個特色就話佢個吸水能力極高嘅，即係話佢吸咗水之後咧，佢個體積可以由二十倍增加到成一百倍都得嘅，即係話哇係咁犀利嗰個成績啊！有冇第二啲食品都有呢個特色嘅嚇？柯教授冇嘅應該係嘛？ 舉藥咧就係照即係照中國嗰度嚟研究咧，佢哋話咧係可以吸水咧係佢本身個體積嘅可以最高咧係去到200倍。 二百倍添啊！ 二百倍唔係一百倍， 唔係一百倍，去到200啊！ 二百倍嘅。 二百倍啊！我以為一百倍添。 係因為黏度都好高啊！應該係我好多時我同嗰啲人講咧，我話喺地球上係。生長出嚟嘅植物咧，抽提咗任何嘅食用嘅成分咧，佢嗰個黏度咧已經係所有嘅成分咧，舉藥係個黏度係最高嘅，吸水量亦都係最高嘅。 咁佢嗰個吸量咁大，那個體積變得咁大，所以佢就可以壓住個土地，令到有個飽嘅感覺。 冇錯， 所以問下柯教授，所以舉藥係咪減肥嘅聖物啊？歐教授，你阿 Albert 你認為啊？減肥 首先嚟講咧，個舉藥咧，佢當我哋即係吞服啲舉藥喺個身體嗰度咧，咁佢喺我哋嗰個胃嗰度咧就開始去膨脹。咁啊膨脹嘅時候去到胃底嗰度咧，即係個胃個底部嗰度咧，咁佢咧就個就個感應。咁、那個底咧，佢就咦，好似 飽 到咯喎，咁樣，於是咧佢就係、是、即係放出一啲嘅荷爾蒙咧，就話俾個我哋個大腦聽咧，有料到喎，我哋飽啦，咁啊，所以有一種叫飽肚感嘅嚇，咁就 第一樣。但其實佢係零熱量喎。 係啊。 所以歐教授話聽到㗎係嘛？歐教授 聽到冇。 咁啊，你話係咪？我問你，而家係咪都公認啊？依個舉藥係減肥嘅聖物咧？女士最啱啊！佢減肥嘅功效大唔大咧？ 我自己見睇過好多相當多嗰啲嘅資料咧，咁樣佢哋係經過譬如動即係最早嘅時候咧，經過嗰、那個動物即係嗰啲嘅動物嘅試驗咧，咁佢發覺到咧、那個減肥效果係相當之顯著，咁咧亦都有部分咧。是經過呢個人體嚟之個去做咧，亦都係有咁嘅效果。 即係阿 Albert 係咪食佢好過食第啲減肥藥咧？如果啲女士想減肥， 我自己認為咧，就會係不過，因為呢類嘅食物就佢有佢嘅特別嘅唔同嘅機制，同啲藥物個做法係會唔同，所以咧你話要減肥啊各方面咧，都要相當長嘅時間去做到。咁我自己認識幾個朋友咧，咁佢哋都係食佢藥，咁佢發覺到咧，即係我自己去觀察到咧。是有咁嘅效果喺度， 真係減到， 係減到。當然你唔係話哇一個即係忽然之間好似一個吹咗個氣球，忽然間泄氣咁樣炸，唔會咁快嘅。啊，個效果唔 咁其實仲健康喎。 但係要長遠，我哋呢方面起碼半年到咧，咁我會睇到嘅。 柯教授，你柯教授聽唔聽到啊？哦，其實減肥咧，其實我都唔贊成急速減肥喎，其實應該係慢慢減喎，係嘛？應該慢慢即係慢啲、慢啲、慢啲，逐步減，係嘛？可以先至可以有效。 不過我就覺得咧，就我希望唔會誤導大家啦，因為我哋如果做減肥咧，其實是一個工程嚟嘅。咁我相信咧，需要一個即係話及格嘅醫生啊，或者指導者咧，去就得噶啦，因為。佢藥本身佢係唔會俾身體吸收啦。咁如果你話啊，我就食嗰藥得㗎，我唔食飯，我唔食其他營養咧，咁呢個咧就唔係一件好事啦。 佢係應該係歐伯係咪零熱量啊？幾乎即係冇卡路里嘅， 佢係冇卡路里嘅 啊， 因為佢唔會俾身體吸收啦。咁但係咧話冇卡路里亦都唔係有少少嘅卡路里，因為佢個熱量咧就唔係由佢本身咧。喺經過人體嘅細胞，因為佢唔會俾身體吸收，所以佢唔會入去人體細胞，所以咧就唔會喺個細胞入邊去釋放卡路里，而係有少部分係好少部分咧喺個大腸嗰度咧係俾嗰啲嘅好菌咧，個益生菌咧個分解，咁佢分解嘅時候咧，咁呢類嘅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是一個嘅食物咧，即係能量嘅來源啦。咁所以咧，我哋講嗰個能量咧，就喺我哋將嗰度嚟計埋落去。咁我哋就話佢有能量。 好啦，我哋聽埋首歌先，因為講起身體嘅健康，就播一首張偉健唱嘅《身體健康》。 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

2007年，一本叫做《荷里活之父》的书出版，作者是他的曾孙女。书里面记载，1886年惠特利和太太到加州旅行，并且准备买块地大搞建设。他在日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去到一个山上的时候，见到一个人揸住架运输车，车上面装的是木头。惠特利就问那个人在做什么，那个原来是华人，但他在那运木头 Hollingwood， 但是因为发音不准的华人腔，将 Hollingwood 讲成 Hollywood， 这个就是荷里活的来由了。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荷里活的名字的由来一直有另一个讲法，说另一个地产发展商威尔科克斯和第二任太太黛伊达才是起荷里活名的人，他们比惠特利更早在当地搞建设。据说1883年即是比惠特利旅游到当地的时间早，他们已经搬屋到加州了，在现在荷里活附近买地搞牧场，但是就不是很顺利，于是向政府入纸分拆地皮搞建设起屋，并且将他们买落的土地改名 Hollywood， 据说是第一个白纸黑字可以找到的官方文件。归纳一下，惠特利到当地大兴土木的时候，黛伊达和他地产商丈夫已经在那里发展一段时间了，也都已经在当地申请改名 Hollywood。 一般相信黛伊达是听朋友的建议改这个名字，那个人原来也都是惠特利和他的共同朋友，所以到现在比较可信的讲法是，惠特利因为 Hollingwood 想到改名 Hollywood，曾经向那个朋友透露，那个人又辗转传到黛伊达和丈夫耳里面，而他们就给惠特利先注册 Hollywood 这个名字。但是 Hollywood 实际是惠特利遇上那个运木华人之后想出来的。蓝地球，冯绍宁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现在由每晚十一点开始，中文台就有这个是联播的特别内容，特别的安排。所以现在同时有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的朋友一起在这里收听我们的广东广西。好了，现在在直播室有这个陈伯南，这个是香港食品協會前會長 Albert， 同埋咧電話上嘅營養學家柯志謙教授。柯教授， 係你好。 柯教授，我想問問你咧，就話我又聽聞話，舉藥有五大功效，可以降血糖，可以降血壓，可以降血脂，可以降膽固醇，同埋可以能夠改善呢個便秘，係咪真係咁誇咧？柯教授， 啱啊！你講得啱啊！ 哦。全部都有效啊，可能有少少效就唔系去到咁劲系嘛？啊，头先讲改善便秘咋？头先阿 Albert 讲咗咧，因为有又同益生菌有关，系嘛？ 佢唔系如果益生菌咧，我就已经讲到大肠噶啦。咁就头先阿 Fit 哥所讲几个嗰度嚟讲咧，佢所有嘅嘢咧，基本上都系小肠嗰度系发生嘅。 系 咁因为居药本身咧，佢系一个嘅 吸水力咧好緊要嘅，即係佢見到水咧就膨脹咗成100-200倍 嘅頭先講到去到 多嚇。咁如果能夠去到膨脹咁多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想像到，如果我哋有啲嘅舉藥咧就吞咗入去我哋身體嘅時候，咁樣佢啲舉藥咧就去到個小腸，咁樣由個胃啊一路去到小腸咧，咁佢一路咧就仲膨脹緊嘅，即係佢唔係一下就膨脹曬，佢都需要一段時間咧就膨脹，咁一路落就一路膨。咁如果我哋當佢落去嘅時候咧，如果我哋食飯啊啲咁樣嘅嘢嘅時候，或者係食其他嘅食物嘅時候咧，咁樣嗰、那個我哋嗰啲叫做消化咗咧，喺小腸入邊消化咗，我哋叫食糜啦。咁嘅時候咧，因為食糜你知道咧，就大部分係水，所以咧就嗰、那個嘅舉藥咧就可以將佢牽制住佢。咁一牽制住佢嘅時候咧就好嘢啦。咁就因為食物嗰度咧好多都係屬於叫做碳水化合物。咁碳水化合物消化咗之後咧，就變咗糖啦，即係變咗係寡糖啦，然後咧雙糖啦，然後咧變咗單糖，單糖之後葡萄糖啦。咁嘅時候咧，佢舉藥咧就掹住佢，即係話牽制住佢，就唔好俾佢咁快入去個身體。咁一唔俾佢咁快入去身體嘅時候咧，咁佢變咗咧，我個身體咧就唔需要咧好短時間咧。即係，因為如果我哋食飯嘅時候，好短時間咧，嗰啲嘅營養咧就湧入個身體嗰度， 所以血糖就會飆升， 仲唔知啊？所以好多疾病就咁樣而係咁樣而起噶啦。咁如果我哋係個舉藥咧，係將佢攤長個時間咧，去俾佢吸入嘅時候咧，咁我哋變咗個胰咧係夠充夠嘅時間咧，係生產呢個胰島素，而咧而嗰個細個胰咧。嗰、那個個細胞咧，亦都有足夠時間咧，係吸入個血糖，因為個因為嗰個葡萄糖咧入去身體個時間咧就拉長咗佢，咁所以咧就好即係變咗咧，就係喺一個即係一段嘅時間嗰度咧，那個葡萄糖咧就唔會太多，咁佢係變咗有咁足夠嘅時間咧，係消化咗個葡萄糖，咁即係話咧個身體嘅運作咧就可以話咧係趨於係比較正常，咁比較正常嘅時候咧就好多嘅嘅疾病啊，包括咧呢個係血管嘅疾病啊，各方面咧都可以減低嘅。 哦，即係。咁點解嗱膽固醇都係有幫助喎？降膽固醇。 膽固醇有幫助，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咧係日本一個嘅一個食品科學家咧，佢就係提出嚟嘅。咁佢哋話嗱，呢、這個當我哋所講咧，就我哋消化喺個消化道嗰度咧，係消化呢個所謂叫做、那個消化道嗰度有一樣物質咧，個消化液叫膽汁。咁啊，膽汁咧，其實膽汁係個肝嗰度生產出嚟，不過咧去到個膽嗰度儲藏。咁而咧，當我哋食啲嘢係有油膩嘅嘢入到個身體嘅時候，咁樣嗰個膽咧就自然咧就去將呢個膽汁咧，即係佢將個膽汁咧，佢就咧就輸入去嗰個小腸嗰度啦。咁呢個小腸跟住咧就喺嗰個膽汁咧就喺嗰個小腸嗰度咧，佢就做佢嘅工作咧，即係話將呢嘅脂肪咧攞嚟去消化啦。咁好啦。咁身體個機制咧，就喺各個小腸嘅後邊嗰度咧，佢哋有一個叫回收機制嘅，就係將佢啲嘅膽汁咧冚唪唥咧就收翻去嘅。但係咧，如果舉藥喺度咧，就舉藥話對唔住啊，哥哥仔嚇，你好不幸啊，因為我要食埋你咁，所以拖住佢就唔俾佢回收啦。一唔俾佢回收嘅時候咧，咁就陰功啦，個肝嗰度咧就唔夠嗰個嘅。即係佢要做膽汁咧，因為佢回收唔到嘛，咁於是喺個血嗰度咧，佢就攞啲原料嚟做嗰個嘅去做佢嗰個嘅膽酸啦，即係膽汁啦。咁啲原料係乜嘢咧？就係膽固醇啦。 哦。 咁所以咧，用呢個機制咧，佢就慢慢即係就喺個血管嗰度咧，就攞啲膽固醇，甚至當然膽固醇基本上我哋可以咁樣講咧，係喺嗰個喺個肝嗰度生產啦嚇。咁但係喺呢度嚟講咧，好多生產嗰啲膽固醇咧，都係 由呢、這個變咗呢、這個嘅膽汁啊、膽酸啊咁樣咧，係俾嗰個舉即係、就是、個舉藥嗰個嘅嗰度咧係抽走嘅咁樣。咁呢個咧就可以解釋到咧，呢、這個係降膽固醇嘅機制。 哦，原來係咁樣。咁其實Albert， 我認識得好多朋友咧就割咗個膽嘅。 系 冇膽掂掂嘅，其實人其實食咁多肥膩嘢， 我諗咧應該會咁樣講，就我都識好多朋友咧 冇膽嘅，冇膽嘅，冇膽，冇膽肥女， 係啊係啊，咁就會冇咁好。不過咧個我哋可以咁樣講咧，我哋要做啲嘅調整咧，即係話我哋唔好食咁多肥膩嘢。咁嘅時候咧，就因為我消化嗰、那個消化嗰個脂肪咧，就未必要全部咧係靠呢個膽汁嘅。咁就仲有其他嘅嘅酵素啦嚇，即係其他嘅酶喺度咧做啦。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其實個身體本身咧。因為你知道個身體咧係人係經過成幾十萬年嗰個時間咧去進化到，咁所以佢自己有個一個好巧妙嘅一個調整機制嚟嘅。咁所以咧呢個嘅影響唔會係太 咁。但係如果冇膽嘅人會唔會食多啲蠍肉會好啊？有冇幫助啊？ 咁樣。食冇用噶， 冇用噶， 冇用噶。食個蠍肉，因為佢冇膽汁啦， 冇食咁多肥膩嘢，最重要。梅菜扣肉嗰啲要免啦。 咁樣就唔好啦，因為咁樣就唔係就唔係咁好，因為如果一下子嚟到嘅時候咧，咁啊個蠍肉係咪連呢樣嘢都含能兼備清嘢咧？咁樣咁啊，我覺得我認為就唔係嘅，佢做嘢都係。蠍肉做嘢咧都好温和嘅，一步步嚟嘅。 但係Albert 係咪？我覺得即係話，其實蠍肉係比較最流行嘅國家，而家係日本，台灣都好多人食蠍肉，係咪入香港比較相對地比較少啲咧？唔係咁流行咧？ 應該可以咁嚇。你問嚇柯教授啦，聽下柯教授意見先啦。 我哋遲啲啊，柯教授個電話有啲問題，我哋遲啲再揾。 或者咁樣講咧，對呢個研究蠍肉嗰啲嘅嘅行為咧，係日本咧係做得最多最多最多噶啦。咁甚至到咧，佢係嗰個因為中國依家做緊好多嘅純化咧，即係蠍肉純化嗰度咧，其實好多個方式咧都係日本嗰度咧嗰個嘅做法嗰度去。去將佢就衍生出嚟嘅，咁而咧日本咧的確係做咗好多嘅唔同嘅蠍肉製品，亦都將個蠍肉咧用喺好多好多唔同嘅食品嗰度。咁咧就因為呢個台灣咧就好近日本嘅，咁啊見到 台灣送藥送 好近嘅，咁啊一方面咧就喺日本嗰度咧就去學咗佢嗰對嘅做法啦，同埋咧佢台灣有好多嘅有啲企業咧又唔係好多咧喺呢個中國嗰度咧有投資咧去做呢個嘅生產或者係純化呢個蠍肉啊啲咁嘅嗰啲嘅嘢喺度，咁咧就亦都係運咗每年咧係運到相當多嗰啲嘅蠍肉嘅粉啦精粉或者係有啲叫嗰啲嘅嗰啲嘅純粉咧，就運過去呢個台灣嗰度啦。咁所以個台灣嗰個蠍肉嗰個事咧係相當發達。 好啦，柯教授翻返嚟，柯教授啊， 係 嗱，你係營養學家咧，我真係想問你，你對蠍肉減肥啊嗰、那個效果你點睇啊？係咪係好正啊？好過睇啲減肥藥咧？你仲要 其實第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人類有一個習慣咧，就係中意零食。 係， 尤其是咧，而家喺大城市入邊，無論係打麻雀嗰陣時，定係睇電視嗰陣時，就好似冇嘢做咁樣。所以就睇下食嗰樣嘢係乜嘢。 係。 咁通常啲零食咧，第一樣嘢製造嘅麻煩咧，就係糖分通常好高，血糖好高。咁呢方面蠍肉就冇，第二咧就膽固醇高，蠍肉都冇。咁所以佢系所有啲作为食品嘅填充物中间咧，应该嚟讲系佢系能量好低嘅。第二咧，佢微细纤维好多， 就避免咗好多人食零食咧，第二日咧会便秘。咁、因为微细纤维多，佢会引起大肠嘅蠕动，所以咧唔会有呢个问题。咁我都觉得喺好多食品原料入边咧，佢算系相当理想嘅一个。但系因为佢冇乜能量，又冇乜特别嘅营养，所以唔会令到人肥。咁但系嗰个人又食咗嘢咧，人咧人类嘅习惯就系食咗啲嘢咧，觉得有啲嘢塞喺个肚度咧，佢就冇咁不停食嘅愿望。 哦，一饱肚， 饱肚，咁样先明间接嚟讲咧，就令到佢咧减达到减肥嘅目的啦。 但系柯教授，你会发觉到香港冇乜人食咀嚼嘅。是台湾和日本多，是不是因为是欠缺宣传推广呢？ 台湾在这方面呢很受日本文化的影响。 是。 他们讲的叻的东西都讲是一次世纪。 嗯。 那这件事可能是就是将它加工成食品呢，可能是日本人带入来的。 啊、 那所以台湾的食品加工工业就很发达的。 是。 咁好坦白讲咧，我第一次食到咀嚼都系喺台湾。 嗯， 咁台湾本身又有呢个原料生长嘛，比如话喺普里啦、台东一带就有生长。 即系台中啊，普里 系。咁边系台湾啲人对呢样嘢，无论细路仔定系年纪大嘅人咧，都好习惯食咀嘅。咁另外咧就。即系等于香港人好中意食啫喱一样嘅道理。 哦，嗯，哦，台湾冇人食啫喱啊，少啲。 台湾佢哋呢个系西人嘅文化嚟嘅，所以佢哋唔系好明白呢样嘢，所以就食佢哋等于叫果冻啊嘛， 叫果冻啊，冇错。 其实一样啊嘛，都系嗰样嘢，系咪？ 嗯。但系柯教授，其实应唔应该喺香港要其举药，譬如特别对减肥咁好处，又头先讲到能够降血糖啊、降血脂啊、降胆固醇啊， 你讲得完全啱。 咁但系系咪应该推广下咧？ 我觉得应该推广，尤其是而家咧，香港有一个好唔系几健康嘅现象，就系、是、糖尿病嘅，即系有糖尿问题嘅人咧， 越嚟越多， 一路。越嚟越多，而且年龄降低啊！ 哦，系， 咁所以咧，即系证明我头先前面讲嘅，好多人咧，比如话我发觉咧，喺学生中间咧，佢能考试咧，准备功课、准备考试嗰阵时咧，佢个台旁边摆住一两个零食喺度不停咁食嘢，咁点解佢要不停咁食嘢咧？其实呢个系 stress release。消除緊張嘅一種方法嚟嘅， 係所以如果食過咀藥咧，就依個肚就飽曬咧，因為問題不停膨脹，佢嗰啲嘅體積， 佢一路膨脹，覺得佢有所謂英文講有 feeling 嘅感覺，有填飽個肚嘅感覺，咁所以佢冇需要一定要冇停咁食嘅， 係。 第二咧，你有冇發覺無論係？亚洲社会定系去到欧美嘅社会咧，有一种环境入边啲零食好好卖嘅，就是、球赛嗰阵时 候。哦，球赛食咩？食粒子啊？食花生啊？食呢个雪糕、啊？ 咁啊，西人多数食薯片啦，饮啤酒食薯片，所以好容易肥咧。 好啦，柯教授，我哋听首歌先，翻嚟再同大家讲呢、這 个旅游， 系范晓萱唱嘅健康歌。 唔该晒。 风吹给到叫我 VJ George， 所有的朋友一起动你的身体，不论男生女生大人小孩通通不要紧，别害羞跟着小魔女 shake your body， work your body， work work your body， 各位的 beat and you feel that magic， 要怎么样跳没有关系， shake shake shake， 跟着 body free。 来，大家呀，跟着爷爷一起做啊，左脚一背，右脚一背，屁股一背，跳嘞。 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啊，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油麻地碧街九至二十七号同东安街三号被列为受限区域，范围内嘅受检人士需要喺午夜前强制检测。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晚上十点几到场视察，又向在场驻守的警员了解情况。邓炳强接受访问时话，警方主要协助做外围封锁，吸取上次经验，今次行动较为迅速。警方和其他纪律部队会全力支持抗疫工作，他亦都在现场感谢班同事。颶風行動在晚上七點無預告下展開，當局在晚上八點幾在東安街完成搭建多個臨時檢測站，警員和工作人員之後陸續進入受限區域內的大廈，分批安排居民落樓做檢測，高峰期間有過百人等候。工作人员先安排居民登记，再分流进入临时检测亭。在完成检测之后，居民可以拣选和领取包括午餐肉、吞拿鱼罐头、豆豉鲮鱼、即食汤包和杯面等的物资回家。当局目标是争取在明朝六点前完成行动，为区内人士强检和得出检测结果。有区议员说，受限区域范围大约有500至600名居民。政府突襲式圍封油麻地碧街九至二十七號同東安街三號，範圍內的受檢人士要在午夜前強制檢測。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今次行動事前沒有消息或者是通知，可能是因應區內人口較為流動，需要採取突襲式行動，盡量令區內居民接受檢測。梁子超说，如果当局能够按目标在明日清晨前完成行动和解封，可以减少影响被围封居民翻工，但由于今晚的行动在晚上七点开始，当时可能仍然有不少居民还未收工回到家，所以当局仍然有需要继续追踪未返回社区的居民。梁子超又说，不能够期望一次围封就能够切断区内传播链。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韩联社报道相关消息时报道，双方商定继续为促成习近平访韩保持紧密沟通。报道指出，在两国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仍然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今后将会继续深化防疫合作和经济交流。今明两年是韩中文化交流年，希望两国成功推进相关专案并取得成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08点，升4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85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63，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1，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01美元，卖出1855.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预测系天晴，朝早清凉，渐转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0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朝早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哇，好重啊！ 兰子，你买了很多本地鱼龙产品，不如我帮你拿啲啊！ 哎呀，好啊，唔该晒啊！ 咁我唔客气啦，嗱，我拿呢条龙趸柳啦，呢个番薯啦， 南瓜啦，叫你帮手拎嘢，唔系叫你偷嘢啊！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t 一支》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 Fat 一支》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我演呢个角色其实就冇乜嘢嘅，大大声声，我都唔系咁嘅人嚟嘅。我平时讲嘢啲温温文文嘅，唔系咁大声。 佢入行52年，第一代郭靖。 郭靖咧，其实咧就系戆戆直直，就好容易俾人揾笨。 似唔似你？ 都似啊。 佢系最佳男配角白彪。 我都信噶，嗰、那个运啊，讲出嚟唔知。我留咗须就去转运。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瑞文啊，你攞个鱼缸养鱼，又拎棵菜咁，搞咩啊你？ 世杰，你睇有鱼有菜，仲唔系鱼菜共生？ 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啊！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请嚟鱼菜共生达人李石达讲下点样令鱼又肥菜又甜啊！ 而我就揾嚟越野跑好手黄浩聪分享越野跑嘅心得同理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张爱玲童年读的是旧式家庭私塾教育，中学就读过美国人开办的女子中学，然后她有3年在香港大学接触过西方文化、历史、文学。这些教育背景对认识张爱玲的文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的散文集《流言》可以说是他正式创作的开始。即是说他离开香港大学后先开始正式踏入创作的人生路程，涉足文坛。 我们今天打开散文结集，细心欣赏张爱玲散文的张翰风格，包括他对人生的体验、观感，他的偏爱以及他的审美趣味、文化内涵、文化触觉等。当能够明白上面所述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对他有着深厚的熏陶。 当然我特别有感于他作品中苍凉格局的由来，实在是由于他所见所闻所感所爱的家庭和社会，令到他在具体的环境中聚合了感情上的冷漠和疏离，形成了张翰、张爱玲翰的这种透视人情世情所特有的深度。 这种个人真性情流露无遗，形成了张爱玲散文之中独有的苍凉感。我们可以将他这种的特点讲成是他的一个潇洒而苍凉的手势，既潇洒但苍凉，苍凉是他的风格，变成了他的执着。他的手势、他的散文随处飘洒着他洞悉世情的感知以及孤独苍凉的心灵。 散文流言里面我们还读到他的机智、灵巧、尖锐、皎洁的行文，他所见所闻所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所悟。这个所悟可以说是他独有的个性的真情的一家，即是说这一家是由他的见识和才气所组成的，可以说与别不同，亦都显到他敢于不同，以致成为他特有的视觉。他甚至这样自嘲，恶俗不堪的张爱玲这个名字他都不愿意去更改，我行我素。唉，这个就是真正的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流言》，作者张爱玲，由丽历出版社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仲有最后半小时嘅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度有阿陈伯南、有岑日飞，同埋电话上嘅柯志谦教授。柯教授， 你好。 系，头先我哋讲起举弱，可以甚至可以俾个名称佢叫举弱嘅文化，系嘛？ 系。 呢个举弱文化其实都算唔算系一种素食文化咧？可唔可以咁讲？佢系咪？ 你可以咁讲，系。 哦，系素食嚟嘅，系嘛？去素食，咁但系而家你香港买举肉，好似只有日本嘅超市容易俾我买啲喎。 冇错，好少，即系未到流行嘅程度。 系，但系唔可以改。头先我同阿 Albert 啊闲谈嘅时候，佢话其实可以，我哋而家香港人流行食嗰种叫做系芒果布甸，咁可以改为叫芒果举肉布甸。 冇 咁就可以能够推广噶咯， 完全啱。 话一举肉可以代替粉丝，譬如话而家我哋成日食嗰啲叫粉丝蟹煲，咁可唔可以整个粉丝举肉煲啊？冇人搞喎，而家其实搞 而家冇人搞，但系举肉你可以落有一个好处，你可以落其他颜色， 系 其他味道。 事 实上讲究嗰啲举肉，譬如话我喺台湾食过，佢哋都系用蔬果的颜色加下去的。 我就觉得这个粤菜就比较少吃到举肉，但是上海菜馆呢，我有时吃到这个酸菜煮鱼，看到个酸菜煮鱼里面落了举肉，就可以落，就代替那些年糕或者什么，就可以加。 没错没错， 可以用。 咁咧，其實啊 ，Albert 啊，依、這個舉藥作為食品啊，其實佢有佢嗰個局限性咧。佢其實有啲 係啊係啊係、嗯。其實咧，舉藥喺中國嚟講咧，因為研究嘅人係都係相當多，咁佢就成為一個學問，佢叫舉藥學。係。咁咧就 喺、 這個、 舉藥學。 舉藥學係啊，以呢、這個中國嘅西南大學嗰班嘅教授咧，係最研究得係最多嘅。咁當然係唔止佢哋咧，就其實中國其他嘅教授都係有。咁呢個舉藥本身香港咧，其實香港係有人食舉藥嘅，例如咧我哋打邊爐啊咁樣，我哋食嗰日本粉絲啊，嗰啲就舉藥嚟㗎啦。咁又講咧日本粉絲咧，這個就好奇妙啊！嗱，我哋揸住一條粉絲啦咁樣，咁嚟試一試咧就 佢打咗個結喎、哦。 系啊， 系 啊，咁我哋嗰条粉丝好犀利噶，个日本粉丝咧，即系打边炉嘅粉丝啦，你估佢含有水分了百分之几多咧？咁样，其实咧佢去到咧96%啊，即系话咧有4% 咧，4%咧系举药嘅成分，其他咧就系、是、呢个嘅其他咧就系、是、一个水嘅成分，所以咧佢举药本身咧佢可以咧系控制个水咧系。控制得咁犀利嘅，咁但系咧，舉藥本身咧，佢有一個嘅唔好處，因為成個個舉藥嘅結構咧，佢就唔係話一個好啊堅穩嘅結構，咁所以咧，將佢攞嚟做個食品嘅時候咧，那個食物咧，嗰、那個嘅壽命咧、 哦、 就唔會太過長， 咁、哦、所以佢只能快落架。 係啦，佢就個貨架期咧就相對上就短咗好多，咁、 哦、 咧甚至到咧就過去咧就外國人咧就嚟做中國咧大批買呢舉藥翻去咧去做啲研究咧就嘗試咧係取代其他嘅一種嘅一種嘅嘅親水纖維，我哋咧叫做叫。叫 Lucas Spin Gum 即係取代佢，因為嗰樣嘢嗰個價錢咧就貴到飛起，有陣時咧就好低啊，即係唔係穩定，咁所以諗住咧就揾個舉藥膠咧攞佢嚟咧去來取代，但係咧到今日嚟講咧就唔得成功嘅。 哦， 咁、 哦、 樣、 哦， 即係我自己本身咧都涉足過呢、這個呢方面。 咁我哋買翻屋企係咪都擺唔得耐咧？ 唔會，佢本身咧，即係如果你未做過食品嘅時候咧，佢乾嘅時候咧，佢就擺得好耐嘅。但如果 一做咗食品， 做咗食品嘅時候咧，佢因為個結構嘅問題咧，嗰、那個食品擺得唔耐，唔係表示個舉藥本身擺得唔耐，而係嗰個嘅食品咧，做出嚟嘅食品咧，佢就擺得唔擺埋邊樣嘢就出水。出水即係滲水啊！即係譬如話例如嗰條粉絲啦，咁我哋睇到個日本粉絲咁。喂，我哋做粉絲，點解唔可以好似我哋即係話去市場街市買啲生麵咁樣？咁咧即係一嚿咁啊擺喺度，咁啊買翻嚟，咁啊仲好？點解一定要擺喺個袋嗰度咧？咁樣，因為你擺喺個袋之後咧，佢搓搓出嚟嘅時候，個袋係冇水嘅。但係當我哋喺個市場嗰度咧，係擺得上幾個星期啊，或者幾個月嘅時候咧，咁你見到咧個袋入邊咧，基本上咧啲水咧就曬出嚟，因為係個。舉藥本身咧，佢做咗舉藥嘅粉絲之後咧，佢唔係好穩定，所以咧佢一路咧就滲水出去。咁如果你話食品咧，任何嘅食品都做出嚟就好唔掂。例如咧，我哋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哋食嗰啲舉藥仔咧，即係日本仔做。依家大陸啊、台灣啊都做啦，就將舉藥啊同埋咧卡拉膠啊，咁啊做出嚟一個好似嗰啲嘅啫喱啊，即係做啲啫喱好細粒嗰啲咁嘅嘢啦嚇。咁樣佢做咗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哋試下啦，買個舉藥仔翻嚟啦，我哋將嗰個手嗰度咧，將個面頭嗰塊搣出嚟嘅時候咧，我哋見到面嗰度係有水嘅，咁佢就係咧一個滲水嘅現象。咁呢個咧就係呢樣嘢咧，就令到咧嗰個嘅食品工業嘅嗰度咧係一個好相當大嘅一個嘅限制。 但係而家日本人對舉藥嘅研究係最前衞㗎啦，應該。 可以咁樣講，就佢哋你可以咧就佢可以。可以將即係我所知咧，佢哋可以咧係將個舉藥本身咧係加落其他嘅食品嗰度。咁例如點樣講咧嚇？例如咧將個舉藥咧加埋其他嘅親水膠體啊咁樣，咁咧就可以去去做出咧例如啲仿生嘅 嘅物質啦，譬如咁樣講嚇，鮑魚咁樣嚇，或者係海參啊，或者嗰類嘅嘢啦，咁佢哋可以做到咧，係個口感出嚟咧，係相當似嗰個鮑魚。咁當然啦，好多鮑魚本身佢就用個魚肉出嚟去做個底啦。但係除咗魚肉之外咧，就個鮭肉啦，同埋其他嘅一種嘅我哋叫做卡達蘭膠啊，咁樣加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做出嚟嗰個口感咧，真係好非常之似呢個 鮑魚 海參嘅，係鮑魚嘅，係。 咁啊，依家咪嗰啲素食店啊，其實可以咁做嘅喎。佢嘅問題就話俾啲人嚟食鮑魚食海參，但係其實就係鮭肉做嘅。 會係嘅，會係嘅。会系噶，咁 我真系未食过喎、日本先食到啊。 我食过，我食过，我食喺台湾食过。 哦，欧教授有冇食过啊？ 我见咗佢哋做好多嗰啲其他啲食品啊，都系用鮭肉，我食过。 哦， 口感唔错， 口感唔错啊。即系唔系似系粉丝味，而真系似嗰种食品啊。 系，其实呢、這个即系头先我讲啦。颜色同埋味道，佢可以加果菜汁噶嘛？ 可以转变系嘛？哦，咁啊，真系香港其实可以，其实有得有市场喎。其实我觉得系咪啊 ，Albert 系嘛？即系香港点解冇人忽略咗呢个市场咧？冇宣传，冇广告，冇成。 我想会有嘅，即系呢个睇下个有心人喺度，有心人啦，咁样就。香港其實，我自己睇啦，呢幾年嚟講咧，香港好多嘅對好多人咧對嗰個食物嘅研究咧，都係做得係幾深入、幾投入嘅。咁而咧就係能夠咧已經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種嘅食品出嚟。不過咧佢就限於咧呢個譬如話政府方面嘅鼓勵啊，同埋咧限於嗰啲嘅財團嗰方面咧嗰個嘅經費啊各方面咧好多好多唔同嘅限制，做同埋咧更加緊要呢個地方嘅問題，同埋咧人嘅問題，人嗰個香港都係唔嗰個咁多間大學咧，到今日咧都唔應該係未曾咧就好似。亞洲其他即係日本啊、中國大陸啊，同埋呢個台灣啊，呢咁嘅地方啦、啊，新加坡啊咁樣，係可以製造出咧，係足夠嘅人才咧，去喺呢方面發展嘅。 其實而家香港啊，柯教授，香港大學應該香港啲大學應該冇一個叫鮭肉學醫科俾學生修喎、 啊。冇，同埋亦頭先我哋討論咧就係、是。我覺得香港啲大學咧喺呢方面咧，同其他地方去比咧，大學入邊冇個 workshop 喺度嘅，因為佢初初做嗰陣時唔可以大規模一個工廠嚟做啊嘛，咁都係一個好似鋪頭咁樣嚟開始做嘅。咁香港啲大學入邊咧，咁多間我差唔多去暈曬啦，冇見過有啲咁樣嘅設施嘅。 哦，即係好似。好似读理科啲实验室咁啊，应该有个 workshop 吓。但系今次咧呢个新冠肺炎嘅病毒嘅问题咧，我留意到咧，香港嘅食品加工咧，慢慢喺度变化紧。 嗯， 比如话咁，香港人变通性同埋变通能力都好强嘅。咁好多餐厅咧，佢夜晚还定冇得做，我见到一到晏昼下午茶时间咧。佢哋个厨房冇程度，但系就喺地下个 lobby 嗰度咧， 有外卖， 做外卖，咁由下午茶就已经开始啦，就价钱降低啲，氹到你嚟食，最紧要讲你夜晚黑又会翻转头嚟买啦嘛。咁头先讲个问题举嘢咧，佢个上架嘅时间点咧，如果佢系咁样加工咗之后咧，拎嚟俾人拎翻屋企咧，问题就不大啦。 變成食品。 柯教授講得真係好有道理嘅，因為我哋睇下香港大學咧，就香港咁多間大學咧，佢的的確確咧係做一個所謂叫做 workshop 啦，即係呢個我哋私人工廠，我哋叫 pilot plan 啊，英文叫 pilot plan 咧，真係唔係好多。咁但係咧譬如台灣大學咧，佢自己本身咧已經係幾十年之前佢已經有噶啦嚇，因為我自己參觀過。咁喺中國嚟講咧，亦都譬如江南大學咧。亦都係做得相當好。咁啊，呢個係廣州嘅呢個華工華南理工大學咧，嗰個嘅 pilot plan 咧，亦都係做得好。咁因為香港係冇咁嘅時候咧，佢就限制咗咧好大嘅發展。 你提起咧華南理工咧，我就啱啱想講一間佢以前嘅 Sister University 嘅華南農業大學。 另外一間嘅，兩間嘅喺隔離嘅。呢、這個華工大同埋華誒呢個係 大學係啱隔離，但係呢幾間大學咧，佢嘅前身咧都係嶺南大學分出嚟嘅， 應該係。 哦， 咁我成日去華南農業大學食飯嘅，就幫佢哋教研究生嘅。咁我就發覺咧，佢哋咧就有咁樣嘅 workshop。咁啊食下食下流行起嚟咧，就向啲餐廳推銷啦。啊！你厨房唔使加工，咁我有请个师傅啦。我俾你，你加热就可以卖得噶啦。 其实 Albert， 你都可以喺系咪可以喺港大开翻科举药学咧？ 冇啊，我冇谂过，因为嗰、那個食品嗰個嘅範圍太過闊太過大啦，咁樣咁啊舉藥咧只係其中一個啦。咁呢個咧就會視乎呢個大學本身咧佢哋成個嘅各方向。咁我只係一個喺香港大學，我只係一個嘅即係所謂叫做兼任嘅講師啦，係咪？咁呢度嚟講咧， 你教嗰個係咩系啊？ 我教我而家。我而家做緊嗰個咧，係叫做食品管理及市場。 哦，食品管理及市場， 呢個係嘅。 係中文大有冇啊？ 中文大以前咧就有係做呢個嘅食品科學與製造食品科學與營養嚇。咁後來咧，佢哋改咗制之後咧，咁我就冇同我就。即係我就冇喺嗰度再去做。 但係如果既然叫做食品製造、食物營養啊，都其實可以加個舉藥學依個科目。 咁當然會係啦。咁擺個舉藥係一個相當 good idea， 即係一個好嘅。 佢應該有個前景嘅，一個前景，因為既然嗰度咁多好處。 當然咧，仲有其他嘅啦嚇。其他嘅到今日嚟講，素食嚟講。佢有啲用嗰個植物嘅唔同嘅嘅蛋白質咧，即係大豆啊，這個係鷹嘴豆啊，其他嘅米啊，各方面嗰啲蛋白質抽提出嚟嘅時候咧，佢攞嚟取代呢個嘅嘅動物肉啦，咁可以做出咧呢個雞肉啊，或者係牛肉啊、豬肉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呢個咧亦都另外一個係相當好嘅研究方向。咁當然咧，如果係做嘅時候咧，咁我哋喺香港咧就作為一個嘅有個優勢嘅地方咧，我哋就可以將你舉藥咧係擺落去呢啲咁樣嘅嘅蛋白質嗰度咧，我啊相信咧就對嗰個嘅做出嚟嗰啲嘅肉類嘅嗰個嘅質感咧，我哋個 texture 嗰度咧就會 更加似雞，更加似肉嚇，更加似種牛肉嚇。 我咧呢個會係一個相當之好嘅發展嘅。咁我當然我希望咧就。下一代人啦， 即係食素食得嚟都多姿多彩， 可以延續呢個方面嘅諗法啦，啲咁嘅嘢咁啊，當然亦都希望咧，即係大家啊，飛哥啊，柯教授啊，咁樣即係話能夠有機會咧，去喺呢方面再推廣一下啦。 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講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林佩里同埋陳澤銘同大家講嗰個題目叫做分手。最後呢就是播返首歌，就容祖兒唱嘅《東京人壽》。拜拜 拜拜拜拜，多謝曬。 化了它，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碎纸烟霞，我又怕牙齿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省了它，担心经济下秒更差，刚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件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饮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应错说，又如何约定，趁一切都无尽的偶然来准兴，随意